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各位，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 Radio 综合台三地跨新闻。大家好，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我是佩芬。 占领中环行动今天踏入第十天，昨天学联，也就是香港八大院校学生会的组织，也是这次香港占领中环行动的一个发动机构，学联昨天和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的副局长刘江华以及政治助理陈月鹏举行了第二次的对话筹备会议。那么双方就对话原则达成了三项共识。哪三项？第一，学生和政府的对话必须是多轮对话。第二，学生和政府的对话基础要是直接及互相尊重。第三，如果对话有成果，政府要贯彻落实跟与会者取得共识的事项。其实这几个原则跟我之前看新闻了解到的学联提出的原则有一点点出入，就是我记得之前学联提出过，他们希望会面是现场直播，就是让外界能够及时知道他们到底在聊什么。但是我今天看到新闻，他们已经在这个共识删掉了这一项的要求，可能也是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你们怎么看这个？ 我觉得就是你在协商和 negotiation 的时候，双方都要做出一些退让，对， 但是不希望太多的细节被外人知道，可能会有节外生枝或者引起过多的一些猜测和联想，对不对？ 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在很多香港人的眼里啦，这不是一个有领袖的运动，很多市民就我听到很多市民和那个意见的反应都是他们是自发站出来的，所以他们本身对于这个领袖的认同还是成为一个问号，不知道他们，因为他可能会觉得他其实不代表我。那其实学联这样去跟政府的对话，他们也未必觉得是一件对的事情。那我觉得在公开辩论有一个和转播有一个危机，就是如果特别他们是在现场的话，会有很多不同的其他的声音在阻止。 那也是，比如说这次黄之锋他可能会心里觉得，你看政府他没有找学民思潮去谈判，也没有找战中三子，按理说他们三个都是这次运动进行到十天以来三个最为显要的几个发动机构和这个组织者，但是只选中了学联。但是我们如果纵观哈这几天的这个情态发展的话，它其实算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不是？就说明双方他们都找到一个台阶可以下，就说我已经是找到了谈话的空间，我不像之前喊一些太不切实际的诉求口号，比如说让人大道歉，让梁振英和几个官员下台撤回方案，这些你如果从现在的这个实际情况出发，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现在他们这些诉求他都没有写进去，但是现在没有达到共识的就是说我们双方到底是谈什么话题。虽然之前他们聊过一个原则，说政改是唯一的话题，但是你说这个话题它也有很多的面向，我们到底谈哪一点，大家的诉求，或者说我们现在有没有找到在哪一点上是有谈判的空间的，可能这几天还要在这个争吵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定到底什么时候进行会面嘛。 我想说刚刚樊素讲到说为什么说原本要求是媒体直播这个对话，到后来我做一点媒体的观察，我觉得说真的一开始希望直播呢，是因为我不想要跟你感觉好像有台面上到时候没有证据，所以我希望把我们中间所有的沟通都能曝光，可是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学联可能某些程度也开始变得聪明，因为说真的我们之前看到很多台湾的这些领袖级的会面，就像我记得樊素，你记不记得有一次看到苏贞昌跟马英九的见面，他们两个几乎在就是在吵架，所以你会觉得他的见面场合他最重要的不是沟通，而是两个人各有各对在秀，而且你一直在质疑我，我要发泄我的情绪，或者是我要来质问你，我很多问题我要问清楚嘛，就在这上面，所以我相信 可能他会有额外的负担，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学联在这上面也害怕 这政府也许在上面，如果真的万一问了什么样的一些，就是可能比较咄咄逼人或怎么样，嗯，那万一这时候学生也许有一些未必你说可以有一个共识的一个表达，然后没有办法在这时候接得了招的话，嗯嗯，那在所有的香港人面前会不会觉得哎，好像有一点 避免大家都尴尬？ 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是这个政治上的操作，嗯，所以让这个东西可能有一点改变。 嗯，而且学联要求把这个会谈改成是多轮的这么一个会谈，嗯，我觉得这也有可能说，比如说政府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然后学联可以通过学联内部或者是找一些社会上的智库的人士再来讨论，然后再给政府再来商议他们讨论的一个结果，嗯，也给互相一个对方可以相互缓冲的一个时间。 嗯，其实我们现在事隔一个星期之后再来讨论这个话题哈，你就发现政治它一天都嫌短，这七天之内发生了这个太多的转折点。其实最大的转折我认为是发生在星期五的那天，就是在旺角那个示威区就发现了，嗯，很多的这个反战中人士，他们采用的方式呢，可以说我觉得就是比你至少是看香港的新闻报道，你会觉得是比战中人士的这些行为要更加的激动，嗯，甚至是暴力，直接就带上刀就把战中人士那些帐篷就直接用刀给你划了。 对， 然后甚至发现有人开着什么什么车子直接冲向那个旺角的战中人群里面，但是现在也不知道这些开车试图冲进人群区里面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但是你会发现礼拜五他整个风向他就倒了。为什么我们说那天就开始变风向呢？因为你发现哎，大陆媒体它开始报道了。因为咱们礼拜一上礼拜一在讨论的时候，其实说句老实话，当时内地你打入战中这两个字它都是一个敏感词，可以说它是处于一个封锁的这么一个状态，嗯，但是呢自从礼拜五出现这个旺角黑夜旺角冲突之后呢，在内地的朋友就告诉我说这个他们可以看到战中的新闻了，比如说从这个新华社啊，从这个央视人民日报，我们都能够获悉就是中央对战中可以说是铿锵有力的一个态度。如果你联系到昨天人民日报，他们是连续六天是要不然是新闻，要不然就是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的这个地位它仅次于人民日报的社论，人民日报的社论大家都能够想象它在内地舆论场上它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政治内涵和它的指标性的意义。但是今天我又看了一下，人民日报没有再发类似的评论员文章，可以说它也出现一个慢慢的缓和的状态。但是说句实在话哈，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内地的普通的读者或者观众的话，我不觉得就是从这些报道和评论当中我们就能够充分的了解事件，甚至有一点点会比较暧昧的一些联想。比如说新华社的一个报道，我记得几天前他在报道这个旺角就发生战中和反战中冲突的那件事情，他用的话语是说在旺角发生了战中参与者和反战中人士的冲突，警方呢已经逮捕19名涉嫌打架和斗殴者，特区政府呢对于发生冲突的暴力行为予以谴责。然后你看完之后呢，我就有疑问，到底这个冲突是战中人士发起的呢，还是反战中人士？然后你看到现在这几天更多的这个舆论导向，就是说它极大的影响了经济民生，就惹起市民这个反弹，很大的民怨就产生了，这个是事实。但是我又不知道说影响民生的这个民众他们比例有多大，就是这些心中有怨气的这些民众他们是不是香港的主流。还有你看很多批评这些战中者都说他们是受到什么样的煽动和蛊惑哈。但是我说这个香港不是说受教育这个程度应该说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个地区之一吗？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容易受到煽动和蛊惑？这个我也没有闹明白。而且说战中是非法的活动，但是香港是一个这么法治的社会，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同时干着一件非法的事情？就是我们仅仅从官方的这些报道和评论文章当中，我是得不到对于我心中这些疑问的这个解答。而且我觉得好像我们在跟香港的新闻画面一比对的话，可能心中的疑惑就更大了。那今天好在我们请到了这个 Kellen 啊，也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在这些天呢他也是作为我们 U-Radio 的一位特派的记者去到了占领中环的现场。那其实你在现场看到的情况可以解答我刚才说的这些疑问吗？ 我觉得其实你讲的疑问可能也是很多不论是 战中或反战中大家心中的疑问。 嗯， 那我在现场看到的那个画面其实还是蛮不一样的，因为我主要去的那个现场是金钟， 嗯， 然后旺角我也有去过，但是我去的那些天还没有出现反战中人士的那些报道和行为，就在媒体上报道的那些行为。 嗯， 那我先讲一下金钟好了。对于我自己的观察呢，其实我还是想说，学生们还有现场的人士非常的还是非常的克制、和平还有理性的。 嗯， 因为里面的那个秩序非常好，然后会有很多人在维持里面的清洁秩序，然后还有很多免费的食物，因为是市民捐过去的，免费的水啦，然后他们还有一些物资站。然后我也有跟很多学生，其中的一些学生聊过天，那我起码在我自己接触的那些学生和市民里面，我并不觉得他们是那么容易被煽动，就是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干嘛，并不是。 嗯， 我跟他们讲，他们都是非常有条理，然后他们也蛮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 嗯， 那至于他们要的其实是不是香港主流所有的市民都要的东西呢？ 嗯， 那个并不是我个别跟他们的谈话可以得出的一个结果，但起码根据我自己在现场的观察，我接触到的市民和我接触到现场的学生，他们都是非常清楚自己的诉求，非常知道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很多人还有跟我讲说，他们其实真的是有去看过那些报告啦，那些不同的方案了，他们是有研究过的。 嗯， 并不是一些舆论所说他们是受到一些所谓的政客或政棍的煽动，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要什么。这是我在现场看到以后，一个特别深的感觉。 嗯， 对。然后至于在旺角那边有很多反战中的人士，然后也出现了很多阴谋论，说他们是不是也是有被另外的一些人煽动。这个因为我当时不在现场，没有跟他们那个接触，但是我也要有另外一方面的声音，就是说像我自己的家里其实也有蛮多长辈啊，我的朋友是不支持这一件事情的。那所以我觉得两边现在都混入了一个就没有在直接对话和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焦灼的情况里面，就是反正我会觉得你做的就是错的，你就是不理智的。我觉得两边的阵营都有这样的一个思绪，这是我觉得比较困惑或有点这个情况有点糟糕的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我们看这个香港的报道哈，它很大的这个篇幅它会着重于就是香港的市民有多么高的公民素质。 嗯， 因为你不管是战中战了多少天，你在现场你是看不到垃圾的。 对，真的是一颗都没有。 什么守卫这个守望相助啊， 嗯， 就大家互相的支援，包括怎么样去利用物资，怎么样去补给物资，大家都非常的克制理性，甚至文明礼貌。 嗯， 我看到今天最新的新闻说，这个警察其实他们的态度也在发生着变化。 嗯， 你像最开始这个第一天结束之后，他们就扔催泪弹，扔了87颗，当时全世界都哗然， 对， 就认为战中者很多都是举起手说我们并没有任何的武力暴力，为什么你要对我们施以这样的这个武力？当时警方可以说是受到非常强大的这个压力，但是今天我又看到昨天晚上他们在旺角非常的轻松平和，甚至开始这个变魔术，就是现场有人变魔术来逗这个警察笑，然后警察呢也现场就接受这些示威群众的采访，就是尽管警察可能也回答不了就是令他们很满意的答案，但是现场也很平静，也没有说你警察怎么样。就是你会看到现在的这样一个气氛是慢慢的趋于缓和，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是我又发现另外的一些层面，就是你像我们普通人，就是大众，这个时候你发现大家就存在着一种撕裂。我最近听说很多的故事，包括恋人啊、同学啊、朋友啊、同事啊、师生啊，就是但凡你聊到政治问题立场不同，你可能从此分道扬镳，就各种友尽分手这个谈判撕裂，就是崩裂，就开始在我们现实生活中这个发生。可能这仅仅是开端，我觉得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的撕裂的情况，谈不拢。 我觉得那个不同的人的意见有不一样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这牵涉到一个更深的是价值观的不一样。我觉得在战中和反战中这两个阵营里面，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两边的人 对于生活最美好的诉求，他们人生的 priority 是有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是我要生活的安稳安定，这是我人生觉得最重要的东西，但有另外一帮人，我觉得人生是 more than that 的，我觉得是可能他们更加觉得是 larger than life， 就我要 公平 更重要。我觉得是其实平常可能已经有这一些分歧、但是在这么一件这么特大的事件上，就会把平常很多这种我们压根底在思想层面不同的东西放大了很多。那我觉得这才是最要我们要理智和有智慧的地方，是我如何可以比较客观理性的聆听对方的声音，而不是只是在听我自己觉得是对的东西。因为每一个人，我们的交友的社群很多时候都是就意见相同的人会在聚在一起嘛，我觉得要非常非常小心，不要让你自己的圈子就很容易陷入了以为就是代表外面所有 majority 大部分人的心声，这是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你看 Kellen 真的是非常理性的香港人哈，但是我不知道就是是不是所有出席在示威区的不管是战中还是反战中人士是不是都有这么一颗清醒的头脑。好，我们稍微休息吧，等会儿第二部分接着聊香港的占领中环行动，稍后见。 军师 好，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我是佩芬。 好，继续讨论香港占领中环行动，今天呢是踏入了第十天。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警方，其实这些天你发现他的态度有一些的转变，从最开始非常强硬，就是在礼拜天傍晚，其实一天都不到，他们就已经决定用催泪弹87颗，让全世界都哗然。你如果单纯是看电视画面的话，你会无法相信这是发生在香港的一些画面。你可能想象到的就比如说土耳其啊、埃及啊、巴西啊这些地方才会有，但是它确确实实就在香港发生了。那之后引起香港本土市民的反弹和国际社会的反弹和压力，我相信也是警方他无法承受的。你会发现警察他面对的就不是说对整个警察群体的一个围攻和谴责，他包括对于警察个人甚至他们的妻儿他都会受到一些困扰。我看到真的是有朋友的朋友，他是警察，他的妻子在 Facebook 上就说你们不要再针对就是我们个人来进行一些攻击了，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上 Facebook，这是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就是说你从国际社会和从本地社会也好，大家都没有办法接受香港警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对付手无寸铁并且是没有很明显性的暴力行动的这些群众。最后他激发的反弹，你是警察，他想扔完催泪弹大家都会撤退，没，根本不是这样的，他会刺激大家更加大面积大人群的走向街头，他之后的这个形势他根本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是警方我觉得是一开头就策略非常大的错误。 这个我非常的认同，是我在现场跟很多战争的成人吧，因为那里有很多学生有聊过天，他们有一部分是真的是觉得学生在为他们争取一些社会他们认为的公益啦，然后但是警方竟然用如此的手段去对付这些学生，那他们觉得我们作为大人是不是应该要站出来保护他们。有一部分起码是我跟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的站出来的原因是如此的。那当然他们内心对学生有这一种同情心，也代表他们在政治的取向上面会比较倾向于我们刚才所讲的他是 pro-democracy 的，就是比较希望有民主的。但是有不少的人是为了站出来是保护学生，因为大家觉得人越多那个伤害就会越少，危险就会越小。所以我觉得警方的这一个行动真的是有激起更多的民众和香港的 香港的民众啦，还有国际的舆论是站在了学生这一边， 包括我 就是激起更多的同情。 周末的时候其实跟我一个学弟吃饭，他本身是大陆人，他在香港已经几年了，在这个警察用过催泪弹之后，甚至他身边很多大陆的学生都自发的去那个给战中的学生去运物资呀，对对，支援他们。其实确实引起了不光是我想，不光是香港和国际社会，甚至在大陆的很多人眼里，可能这个事情也引起了他们一个对立，就觉得确实警方不应该用这种武力来对付学生。 可是我们上次提到，其实我们上一次在台战中的时候已经提到，警察我觉得上次是误判形势。就像刚刚樊叔讲，他真的觉得丢了几颗，大家因为呛啊就回家了，但没想到误判形势就引来太多，所以你感觉到现在的警方其实他很明显的整个策略是大转变的。 对，确实 你看最近几次警察那个公共关系科的发言人出来讲，他其实开始在打温情攻势。他昨天记者会开始在提到很多的警察其实他们真的非常辛苦，然后但是他们的家人也非常担心，而且他们很久没有回去，就开始在打这些温情攻势。还有呢，我记得前天晚上吧，不是我看到晚上有一些那些新闻的 APP 跳出来就开始在传说那今天晚上有可能要清场了，就所以大家要赶快去支援。说真的，祸害我朋友跟我传说，哎，要清场怎么办？就我就会觉得，其实警察不会这么笨。说真的，因为他上一次的清场，我觉得香港警方还没有那个能力可以去做好这样的事情，所以上次的清场没有清成，反而让这个场是延续下来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如果说比战术运用的话，说真的，聪明一点，他真的就是这么看着。因为刚刚樊叔有提到，很多的这些街头运动它最终会陷入内部的矛盾， 对， 然后整个社会的承载力会有一天会爆。那你每一个人可能或许现在我们都觉得小小影响没关系，我们可以忍受，当这个忍受持久了其实会有疲累的。那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爆，我觉得现在政府跟警方也许在等的就是这个时间点。 对，就是他什么也不用干，你看他后来那几天就是民怨已经沸腾到，包括一直出现在电视新闻画面里的那个政府总部清洁那个婆婆说人都要呼吸啊，我也要翻工啊，这个他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 Kellen 可能讲到一些战中人士所谓的公平和公正的这么一个环境，因为他在现实生活都没有办法维持，你跟他谈将来这个太遥远了，他只是顾我眼前的生活到底能不能满足我的需求。那其实你就发现政府他其实不用干了，你看他们民众的这个怨气他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一定会激起反弹，就是包括反战人士在上个礼拜五出现在旺角的时候，他们就说你影响我做生意了嘛，你再这么搞下去我都没饭吃了，我都要那关门大吉了，那怎么办？甚至包括他们内部的一些人，你看在旺角，同样是在旺角，就是两边的这个擂台它都是战中，但是发现大家这个诉求其实也不一样，而且没有一个人可以领导所有人，就说你的有的口号呢他讲的就是漫无边际，也是不切实际，甚至有一些非常严重的这些攻击性，甚至有一些人身攻击。那有人听完之后觉得不满意，你不要再说了，说你水平太低，你给我下来，然后就开始就大家内部之间都已经开始有一些的这个缝隙，可是你这个时候你也看不到任何人他有这个本事出去弥合。就包括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画面，在政府总部不是他们说只进不能只能出不能进嘛，就是想瘫痪整个政府总部，就不让政府总部的任何一个员工可以进来，他就把所有的通道他给堵上去，堵上去之后那个婆婆就出现了，说我已经很多天没有开工了，我要进去上班。然后呢那个人他说不行，他说你如果进去了之后那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人都以这样的理由进去，那我们不是就白干了吗？他就死活都不肯放开。好，这个时候呢就把那个战中三子之一弹药亭给惊动了，弹药亭就走过来，他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非常客气的，完全不是说我以一个领导者的姿态来命令你什么，他说我想了解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他就讲了一下这个前因后果。说完之后那个阻路的男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讲一句得罪人的话，不管是学民思潮也好，还是战中三子也好，还是学联也好，说句实在话你们都不能代表我。然后戴耀廷听了之后他说东瀛呢，就当然了，这个完全接受。你会看到就是这些细节他不断的爆发之后呢，可能警察你在旁边你就坐着， 就发现，哎，这个势头它一定是慢慢的转变，我们什么都不用干。尤其是你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你看家长也好，校长们也好，在社会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士，尤其是有过多年这种学运经历甚至有惨痛经验的人，他们就非常清醒说，学生你们已经到一个很危险的境地，如果说示威和冲突就真的是那些暴力冲突，警方你又不能完全制止的话，那你们自己就会陷入更大的危险。于是这个时候你看到社会的气氛它也改变了，就劝学生撤离的声音越来越多。你到了昨天，就是打开这个新闻 APP， 基本上100%吧，所有的人都劝他们赶快撤离。他说这个不是长久之计，你们必须保存自己的实力，如果还想抗争的话。你看发现其实是从礼拜五开始他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政府学聪明了，我不再强硬，我就看着社会它慢慢的会变化，最后会倒向我这一边。 那我觉得这个认证了就是一句话，就是在21世纪里面所有的政治就是Politics is about public relationship， 就是一个公关战嘛。那我觉得之前警方做那个 PR 和 public relationship 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差。有像佩芬刚才讲的，可能是一些策略的错判。然后我不知道他们现在，因为在战中人士里面，像你讲的，其实我觉得用战中来讲这一个运动也是不合适的。像今天我看了一篇林夕他写的文章，他是帮整个运动写了，就改 了 一首歌嘛。然后但是他也在里面也在讲说，其实大家都不可以代表我，正是那个婆婆所讲的那个人，对于很多现场的人来讲也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是可以代表他，他是有独立思想思考的一个人。这也是这个活动我觉得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没有领袖，有一些论述说他的可贵和他的难能之处和他前进 progressive 的地方是正是因为他没有领袖。但是我们退后一步来想，他没有了领袖，那我们最后要怎么样把他 收获成果， 对，收获成果呢，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其实学联在很多时候他也改变策略。我后来看到很多照片，就是说在大暴雨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打着伞，但是有学生去给警察打伞。所以这一点其实你发现警民可以说是他把这个最早从学联发生了一些肢体上的冲突，改成了完全一个和平的方式来跟警察相处。我觉得学联的这个态度也让政府有所改变，所以才会出现之后学联要求说我们要公开对话，梁振英和林郑月娥很快就开始回复，然后也才有了现在你能看到，虽然在没有领袖的情况下，但是学联还是代表了主要的这个战中的这些人来发声，跟政府来谈判。所以我觉得其实学联在这个过程中，他的策略从一个最早的冲动的学生的这个角色转变成一个越来越理性，或者说当你有了一个谈判的筹码，他开始懂得怎么用政治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你能看到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是在成长的。 不过我倒反而觉得，因为我自己在现场，其实学联我自己个人觉得他们的态度从由头到尾都不是走就冲动激进的那一个路线。所以我并没有觉得他们是有改变了他们的策略或什么，因为我从第一天就有到现场去观察，我觉得他们这一次整个活动会被大家论述的那么多，就是从一开始所有的学生都是非常自发性，因为不是学联跟我讲说哦，我要去跟那个警察撑伞我就去跟他撑伞，是我作为一个公民，我觉得这是一个公民的素质，所以我要去帮他撑伞，而他这样对我不代表我要以怨这样来相对他。 甚至我还记得一张照片，这个在微博上也是传播的非常广，就是一个警察他当时发催泪弹的时候，他还戴着那个防毒面具还是干嘛的，就是那个很夸张的那个面具，他就是往示威者身上脸上喷了那个胡椒喷雾，然后那个人就眼睛很痛，就倒在地上，然后那个警察呢他就拿出清水帮他清洗，说忍住有一点痛，我们用水洗洗就好了。这个照片还包括配了一些文字，这个在微博上传递的非常的广，就像你刚才讲的，学生为警察撑伞，警察为学生来清洗这个胡椒喷雾。你看这是警民大团结的一个你如果从公关角度哈，大家都非常注意维护自己的形象，你说如果这样的照片它同时被发放的话，可以说两方的形象它都是在维持住的。但是学联有一点我觉得做得不好，就是他们一开始试图是说遍地开花，但你发现遍地开花有的地方它真的是鱼龙混杂， 管一下旺角那种地方，本来它就黑社会出没的地方，有些东西你确实是侵占人家的领地，说的不好听一点，人家也要闻水，人家都要赚钱，是吧？你把他们给得罪了，说不定你们就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弥补。我觉得你把你自己的那个据点就在金钟中环那带控制好就好了嘛，你非得去弄到什么旺角，甚至之前听说上水他们又有零星的，然后立马被人轰走了。你因为你要是把这个点扩散太多，你一个是没有领袖，二一个你的人力也有限，三一个吧，你影响的市民生活太多，这个民意你丧失的就非常的快。学联它最重要就是维护形象，然后获得更多人的支持，你这样一来得罪更多人，你这个死的会非常快。 可是那天旺角要退的时候，我看到现场就故意要退的时候，有一人说着他就觉得，就有人出来说要退回金钟去，然后旺角这边太复杂，因为正在那个冲动之后嘛，就是有冲突之后，可是又有人出来说其实没有人叫我们退， 对， 还有就是说这个地方才是真正会影响到，因为金钟可能是一个比较大政治象征，它是一个政府总部，那可能有中环这个就是金融中心的这样， 对， 可是旺角他可能他会觉得在旺角这就是因为有这么多的观光客，然后他会影响的面，所以这样才会有谈判的筹码。所以其实你看这上面，那刚刚讲到黑社会，其实我私底下也会跟 Karen 聊到，其实你说台湾这么多的街头运动，它最终说真的，不管任何一个只要稍微长一点，最终一定都有黑社会，他不是说只是因为他是不是黑社会地盘的问题，因为说真的，就换一个角度来讲，同理心，如果你是黑社会，我是黑社会，我平常是被警方给压抑着，我不能够光头，可是今天等于是提供一个舞台，我还可以站在警方面前去指着你的鼻子骂你，你觉得这不是一个抒发场？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也是有一种，其实就是对黑社会来说，他也是一个提供了一个舞台给他平常可以去宣泄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最终一定会有这些人的渗透，其实这也是有趣。 而且在我个人，这是我个人的那个意见来讲，如果我们以后要对这一个活动或现在要给他有任何的那个分析和论述的话，我觉得如果要把所谓的权威和一个领袖这样的论述带下来，都是不可以完全了解到这一个运动的核心。我觉得这个运动的核心和它影响最大的一点是个人的自省和自觉，就是一个世代的年轻人或某一个阶级的人，某一个背景相同或大家思想理念和我相信的事情相同的人，他们的那一种我对于我要求的东西，我觉得重要的东西的那种自觉，把那种自觉付诸行动，我走上街头，我觉得这才是这个运动最影响最大和最深远，对香港社会未来的走向最影响最大的一点，就是这一种个人，就纯粹我发自我个人的自省和我个人把我的思想付诸成行动的这样的一个，才是最我觉得最影响最大的一个。 是我记得Kellen 还在那个微信上面也是表达过，就是他在现场看到的一些实际情况的一些感慨，那确实听上去是非常理想主义的一种情怀，和他觉得那是乌多邦式的一种社会生活的场景哈。我们等一下再听他详细讲讲。另外一个还有疑问，就是说你身在现场的人可能也会深深的被周围的这些环境和情绪所感染打动，但是大家怎么样处理就外界的这些批评，就包括你凭什么，你几万人也好，你也只是几万人嘛，你绑架我们700万市民的一个民意，就是你们并不是主流，就大家怎么会回应大家的一些批评。另外说你目前带来的经济民生影响可能所限，但是如果这个占领中环行动它持续下去，那将来这个社会它能不能承受这么大的代价，你们想好了吗？如果社会的这个批评越来越多的话，想听听看 Kellen 就是了解到的这些占中人士他们是怎么样回应这些现在普遍的一些批评的。三零花新闻我们稍后见。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立华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en， 我是佩芬。 好，说到现场哈，阮敏再给我们 Kellen 再给我们说说这个现场的观察。 我在现场去了观察，其实我有一种觉得特别的 那个叫什么 surreal 的感觉，就是在一个大家形容在烽火漫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也不至于烽火漫天吧， 就是比喻比喻的一个就这样的情况之下，但其实在金钟下面还是非常和平，就有一种乌托邦 utopia 的感觉。 怎么体现呢？ 就是体现在于我一路从那个 IFC 走到Harcourt Road 的那一条路，我真的没有看到任何的垃圾，然后有一双两个的学生很多队拿着黑胶带问大家有没有那种保特瓶水胶瓶要丢，然后还做了很好的垃圾分类、然后我们说香港进行了那么久要推广的垃圾分类竟然是在那个现场可以实现了然后我在一直走在观察，然后有很多有两个学生拿着那个手推车在问大家要不要吃饭吃饼干，然后再走下去我们想到路的另外一边看有学生就自己组织叫大家要排队，因为那个石柏还是比较高嘛，要跨过去的话他们还在那里就协助大家从一边的走到另外一边，然后叫大家小心，有几个穿着其实还蛮时髦感觉好像会去夜店的女学生就自己拿着塑料袋里面说有很多充饥的饼干大家可以随便拿来吃，让我印象最最深刻的是后来我旁边有一个学生他本来拿了两包，后来他想了一下还是只拿一包，说哎呀在我肚子饿的时候我再吃吧，然后就让我想起这不是共产主义社会最理想的一个社会形态吗？就是每个人只拿自己所需的，我不会把我拿的最多的，然后你站在里面观察跟你在外面看到的论述真的很不一样。但是当时我也有思考一个问题，是里面像你刚才讲的里面因为大家学生都那么自觉，很容易会令人感动，你身在其中很容易陷入了这一种非常感动理想主义的， 但是外界这么多批评大家怎么思考回应呢？ 我觉得这也牵涉到下一点，就是让我自己作为一个香港人比较担心的一点，就是我觉得这一个运动凸显了在现代的这样的一个社会的沟通的失效。就像我笼统的把它分成两批人好了，虽然那个光谱其实并不是那么明暗，就非黑即白了，但是我现在为了论述的方便就把它分成正和反好了。如果我是正那边支持的那边的人的话，我会看很多支持那边的文章，我身边我接触我的人可能我也是支持的那些人，那我就很容易陷入了一种我觉得哦，我们就是以身边事论天下嘛，我们就是主流，其他的人其实只是 minority， 然后另外反对的那边一定也会这样。那我觉得最不好的一点是大家可能在有 social media 的分享文章的时候，我可能会把对方写的特别烂特别不好的论述他们特别坏的东西拿出来，然后我们只是觉得妈呀他们真的好烂哦，就讪笑，用我们最好的文章跟他们最坏的文章这样来对比的话，你就更加会肯定我自己的论点是完全无懈可击的。我觉得这样的情况对于双方来讲都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两边不同的文章都有看过，两边不同的 Facebook 的专业我都有看过，大家的策略就是把对方最不好的最难看的拿出来，然后再巩固自己认同是对的东西嘛。我觉得这种沟通的失效才是我们没办法真正走出来的一个原因，因为我们不站在同样的一个思想的高度在讨论和在分析。 就是你在阅读过这么多文章之后吧，我们就拎出来比如说强烈的支持战中的人士他们怎么样回应对方说你们破坏香港的稳定繁荣，你们是绑架700万香港市民的这个名义，你们不一定是代表大多数。大家你看过的那些里面有没有说比较好的论点他去驳斥这部分人的一些批评的？ 在我看的很多 Facebook 的专业里面，大家其实都是拿一两个商户的话出来做反证，就是你说影响就旺角影响了大部分人的那个生计，然后在支持赞州那边的人就可能一直在贴某某某哪个人就出来讲话了，他说其实对根本对我的那个生计没有什么影响然后其实相反亦然，我觉得现在的问题是两边都根本 就不承认你说的是真的， 也不是不承认， 其实没有从这个理论层面上有深刻的交往， 无论是什么样的观点和论 点，我总是能找出一些在现实的生活中一些跟我那个论点相反和支持我论点去攻击你那个论点的一些 examples、嗯、一些那些例子我总是可以找得出来的。而现在我在看两边的那些论述和 Facebook 专业里面、嗯、他们只是沦于这种的交流，就是用零星的例子来反击你的论点他们根本没有在深层次论点和论点上在做一个比较有高度的交流和讨论、嗯、我才这是让我觉得最值得担忧的地方。 对，可是我记得刚刚鸟一鸣讲，我记得在旺角的那个聚会有一幕我真的印象很深刻， 嗯， 就有一些反战中人去在战中的这些人面前就讲说你们不代表我们，然后后来另外那个战中人就跟他说那有种你叫十万人上街，你们连叫说十万人上街我们就退、欸、可是你这中间就陷入一个不对等，就是如果我今天是反战中、 嗯、 我怎么会叫十万人上街，那我跟你们不就一样了吗？所以其实双方对话的其实真的不在一条线上， 就是钻牛角尖了，都在。 对，可是我另外还有讲到说，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其实我觉得好有，不是也说有趣，有些时候现在在看香港这些事情，我觉得台湾像是我在看，好像来时路，你有这东西，你预期它会发展，就像说。很多人会觉得那拿台湾的例子，台湾那么撕裂那么对立，那难道我们香港要这样吗？为什么这个民主走到最后仿佛一定要走向撕裂跟对立？其实我说刚刚阮月敏，其实你是真的非常理性的人的，可是你刚刚你记得你在前面一段去讲到一些就是上街头的这些人在捍卫的这某一种理想，他们愿意选择一个更可能比较空泛但是却是一种理想性的东西我们站出来，可是一些人可能我们选择的是眼前的生活。那这时候其实我觉得为什么会走向撕裂，是一个社会其实永远把二元法，就是我很简略的把什么事情都二分法，这是最容易的。然后其实你说其实像现在香港，你刚刚樊叔也提到精英或是底层、 嗯、 可能它不是全貌，我们看到说它并不是全貌、 嗯、 香港是多元的、 嗯、 可是我们现在很容易就是我们用某一个阶层就代表了某一种声音、嗯、因为它很容易分类，可是这也就是最终走向撕裂。因为很多的底层我也接触过，像深水埗很多人，我听过那些清洁阿婶，他有时候会讲说哎呀真的很乱，那今天上班要花了很久时间、嗯、可是因为他们哎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所以呀、嗯、也 OK， 年轻人嘛，趁年轻就是去做。其实也有这样人，但他为什么不能去，不是因为他不支持，而是因为他有他的现实生计的问题。 嗯， 站到肩头上面是我们有东西可以去失去，我们有东西、嗯、这个成本可以去付出，然后让我们可以站出来嘛。可是其实你说到现在，樊叔一开始去讲到你说现在身边的朋友圈子每个人，我相信 甚至父子决裂 真的非常明显 真的 你以前可能两三几年前是在台湾的版面新闻版面看到的事情，现在都活生生的上演在香港的这些地方、嗯、可是也回归到我们一直在讨论的，其实在一个民主社会或多元的社会里面，通常会凸显出来的意见它有些时候真的也就是两极， 嗯， 两元的意见，大部分的这些可能他也许比较理性，他有可能比较有一些理论去辨认、嗯、或比较愿意包容这些声音，他平常不会浮出台面的、 嗯嗯、 所以为什么会感觉上很撕裂很对立、 嗯、 那是因为其实大部分都会是这些声音浮上台面了、 嗯、 对。 而且我觉得更多的时候很多人他其实是持了一个中间的意见，你像很多人没有走上街头去站中，不代表他不支持要政改要改变一些什么东西、 嗯、 只是他不赞同以站中这种形式来支持这个政改、 嗯嗯、 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刻意忽略了更多数人他们这种理性和温和的意见，反而采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方式，不管是站中还是反站中的人士， 这个说了非常重要的一点，为什么温和的没有市场了，为什么现在香港大家只会接受两极化的这么激烈的方式，好，这个是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稍微休息最后一节来讨论这个问题。 Thank you. 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我是佩芬。 说到香港社会为什么撕裂的如此严重，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呢，我请教了一位香港的政治学者，是中文大学政治系的一位副教授，他叫做马悦。他就说吧，这个温和民主派在香港现在没什么市场，或者说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渠道去发声。因为你发现呢，如果你不极端，你在市面上你会得不到一些很积极的反馈，就甚至包括香港政府方面，你说就政改有很多很多个方案，其实都比现在的这个中央的这个门槛它稍微要低一点，比港府的那个呢又稍微显得更加的温和一些，但是呢他说没有被采纳，其实就是觉得似乎对现在的政府方面的表现极其不满，就逼着大家非得用这么一个激烈的方式去表达大家的诉求。听上去有道理，但是就像我上一个礼拜聊到吕大乐教授的一篇文章，他也讲到，我们说香港社会撕裂，但其实我们并没有一个就客观完整的数据去分析到底是谁在撕裂，就是哪一个族群在撕裂，或者撕裂的客观的情况，我们没有，只是有这么一个笼统的印象。但是是不是现在有这个笼统印象撕裂之后，大家真的就没有任何的共识去谈判呢？他说也不尽然，就像这次你看学联和这个香港政府，他已经开启了这个谈话之门，就说明其实你还是能够找寻空间的，但问题就在于你能不能在整个社会有一帮的中间人士，有一帮的消息人士，他做那个润滑油。你看学联跟那个林郑月娥之前出来释放善意，说我们愿意跟学联坐下来谈话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出现黑社会那些星期五旺角之夜那些，他说有消息人士，有中间人士不断的斡旋，我们觉得可以坐下来谈一谈。但是整个社会的中间人士有是不是有这么一个代表或者团体，就是能够凝聚一些所谓的中间的共识呢？似乎现在我看不到。 我其实首先也想，因为我觉得刚才佩芬他提出那个二元对立，那个 binary 那个很好，但我想就也回应一下，就是其实我自己也很惭愧，就是我学习的背景，就是真正我学习的所有的理论，都是要我们要摒弃这种所谓的 binary oppositions， 就是人是要多元，就像我之前早前的论述也说，这一次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让大家知道我们是一个个体，然后不是就这样二分这么容易就分出的团体。但是我已经是受了那么多，就看了那么多说理论，我的学习背景都是要提醒我们这个，在我们论述的时候还是很容易 fall into 这一个陷阱。但是我觉得另外的是一个，就是说在我们论述的时候或者媒体取的角度的时候，一定是这种最极端的东西才会浮上面，我是媒体我才会去报道，不然我们两个非常有智慧非常和平安静理性的在就论点和理论上来讨论，你谁会来拍呢？我是记者，我当然不会来拍，我一定是两个我在打架，像刚才佩芬讲，我互相指着你的鼻子去骂才会有画面嘛。那让我们大家的印象就是哦，我们现在真的是撕裂的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是在整个社会里面抽取了其中一些比较刺激的画面，去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大家就对号入座了， 对， 对。佩芬有什么？ 我刚刚讲到你说温和民主派在现在没市场呢，我觉得用一个例子，其实它是一个不同的民主阶段它所呈现的一个必然反应。就像我记得有一次跟就是大家办公室同学就分享，就同事们分享说你台湾的民主之路，你自己去回想台湾在戒严的时刻，那时候民进党如果在争取民主，你觉得那时候的民主温和派有空间吗？它没有空间。可是在现在当台湾拥有民主之后，你觉得两极化的极端是最后选举的关键？不是，它是中间的那个沉默的大多数。所以你说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是民进党，它也许在选举的前端它会有比较光谱侧端的一些论述，可是在中间最后它必须要回归到大多数的中间，要向中间去靠拢。所以其实我觉得香港的阶段是它不是因为，而是现阶段它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民主舞台，让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温和的这个可以去往中间派的去靠拢。所以我倒不是觉得它没市场，而是在现阶段它不是 一个能够去呈现的一个主流声音了。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在香港我们看到政改之后，其实背后更深刻的原因，为什么会出现现在的这种战中与反战中的一个游行，最重要的原因是其实是对香港政府的一个不信任。其实确实你可以看到梁振英在上台以来，由于有一些施政的不利等等，造成了香港的可能底层的民众他的这个经济越来越差，他们所面临的生存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学生也越来越没有出路，所以他们其实为什么寻求政改的一个背后，其实是希望有一个更加高效廉洁或者说更加能够 韧受性强的政府。 对， 其实、就 是、 是， 所以我觉得大多数温和派的人，他们其实也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政府，只是现在可能温和派的人他没有站出来发声，然后只是被战中的这个人群，可能他用一种更表面化说我们需要政改才能改变政府这种声音来盖过了一些温和的民主派，可能希望通过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之内来达到一个更好政府这一个改革的愿望。 那我们也在棚里面稍作总结哈，因为确实也运动进行到现在已经超过10天，那尽管是大家现在愿意坐下来谈，但是不是说未来它的一个局势就一定是缓和，还是说仅仅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那你现在看起来它还是有很多的不确定的因素，就包括整个社会它都处于一种暴力的阴影之下。我看到很多的这些报道，就说有的学生或者少年儿童，他们看到电视新闻的画面，他们就是心情非常的这个低落，极大的影响士气，甚至造成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损伤都有。你看，甚至看到今天新闻里面说，旺角又发现那个包里面有多少支的那个长刀，现在也没有找到到底是谁放那儿去的。你要是这些新闻反复的在电视里面播的话，大家一定会有一种这个不寒而栗的感觉。那再一个就是示威者各行其事，你看到现在学联尽管是已经当做一个出头鸟了，是代表大家出去跟政府谈判，可是是不是他们将来就谈到的这些成果就让示威者是完全接受的？会不会就是内部之间包括跟战中三子包括跟学民思潮会有一些不同的意见，这个我们也不知道。那再一个，香港政府他会拿什么牌跟大家进行谈判？还有一点，中央政府他们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香港这些天的一个示威？他会不会有一个这些香港人无法接受的一些定性，就包括中央非常紧张的，他算不算一种颜色革命呢？那我们看外媒，有一些的外媒他们把它包装成 雨伞 革 命， 但是示威者非常的谨慎，坚决否认，觉得不是，你最多用运动，我们绝对不是革命。好，但是这些我们还是要再观察，就是中间的各种的小插曲和细节，它足以影响整个全局的发展。那现在为止我们只能够再继续的静观其变，但是好在一点，我觉得我们上个礼拜的时候讨论过，说底线就在于保护青年学生，一定是不能出现任何的流血冲突。现在还好，就仅仅是在旺角看到零星的一些冲突，但是没有任何的人员的死亡，这个是万幸，不幸中的万幸了。好，那三立化新闻会继续为各位持续密切的关注。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 我是春雨， 我是 Kelly， 我是佩芬， 拜拜 拜拜。